现在还来得及吗？高二， 高二的学生还有 一 些比赛可以参加的， 还可以哈。 对， 嗯。 那么对于一些这是比赛类的。当然，平时我们比如说作文类的，你可能呢，我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，你不一定形成著作，那作品没有那么多。 对。 但是呢，你可以尝试投一些稿子，比如说往这个《原报》啊，中国青年报啊等等等等啊，投一些稿子，有目的的、有准备的，为自主招生做一些功课。 嗯。 我想呢，对你是有帮助的，所以。现在高一和高二的这个家长来讲，参与自主招生的准备工作是最好的时候，是最好的时候。 对， 嗯、 高二的同学应该面临的是2019年的高考，那么高考这个还没有大的变化哈，还有相应的一个延续性和稳定性，所以说现在呢就准备考试呢是非常合适的。那么高一我们这里呢刚才也重点的说了一下哈，面临着这个选科选考，那么可能会更适应。2020年的自主招生的一些要求了， 对对， 所以说呢，现在就行动起来。 但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讲，现在为止就没有机会了。 对， 当然刚上高三还有一些比赛可以参加， 嗯、 但是绝大部分比赛已经高二基本上已经 结束了， 高三开始进行主攻复习了。 嗯， 啊， 所以说现在的高三的同学，您就把以往的这些经历啊、这些奖项都把它梳理清楚了啊，就可以了。除了自主招生，在讲座当中，我们还会涉及到一块内容， 嗯、 就是说一些高校的综合 评价， 对，综合评价。 嗯， 这个和自主招生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？综合评价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学生？ 自主招生重在特长，而综合评价重在综合。 嗯， 对，所以对于一些成绩相对较好、比较平均的同学，可以适合参加自主招、这个综合评价。 综合评价。 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是报名平台不同。 嗯。 自主招生是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。 嗯。 而综合评价通常是在学校官网。当然，清华、北大、清华的这个领军计划、北大博雅计划是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的， 嗯， 但其他学校都在学校官网报名的， 嗯、 这是第一个区别。 嗯、平台。 第二一个呢，面向的对象就是面向的省份不同，地域不同。 嗯。 北京外国语大学只面向22个省份，山东大学综合评价只面向山东省。第二个区别。 嗯。 第三个呢？优惠政策方式不同， 嗯 啊，你比如说自主招生，它是给你优惠分数，给你20分、40分、60分到一本线的， 嗯， 加上这个分数，如果你考试加上这个分数够了， 嗯， 它最低录取分数 OK， 你就可以被录取了， 进了啊 啊！但是呢，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呢， 嗯、 是按照采用60%高考成绩， 嗯、 或者是不低于50%的高考成绩， 嗯、 然后。30%-40%的这个面试啊、笔试啊、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成绩，还有10%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它进行综合打分，然后呢，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择优录取。那当然呢，报名的这个时间节点也不大一样。 嗯， 一般我们自主招生是在这个3月份进行报名，4月10号之前基本结束了。 嗯， 而呢，综合评价的报名呢，时间不仅限在3月末。4月初，4月末之前也有的，也有一些学校更延长一些时间，所以报名时间节点也不一样， 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些高校哈，目前有多少所，大家可以关注。 目前对我们北京来讲，可以关注的清华、北大，还有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，这么几所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的这个院校，当然像上海科技啊。也可以去考虑参与啊。 嗯。 那么像其他的，像这个我们浙江省的啊，包括上海的就更多一些。 嗯。 啊，山东省有10所。 嗯。 所以对北京孩子来讲呢，就这么几所可以重点关注。 这么多。 我再重复一下。 嗯。 清华大学的这个领军计划。 嗯。 北京大学的博雅计划。 博雅计划。这是在阳光平台大家 阳光平台报名的。 嗯、 还有呢，北京外国语大学。 北外。 啊，中国科院大学。 嗯。 还有这个南方科技大学， 嗯，南科大 这么几所学校呢， 嗯， 我们可以考虑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新加的是广东北理莫斯科大学，北理莫斯科大学，这也是新加进来的，我们北京的学生也可以关注一下。 考生可以去比较它， 对， 看自己更适合哪一个通道，这样的去选择。 对，适合的就是好的， 最好的。 对。 那今天呢，时间关系，关于自主招生备考的相关内容呢，我们就请孙生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，也谢谢您。同时呢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说到的啊，大家还有兴趣想要继续提问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到3月3号啊，上午9点我们的这场讲座上呢去

总体相对湿度较高，特别是北京、唐山、廊坊、天津和沧州等城市27号8点的相对湿度都达到了 80% 以上，属于典型的高湿型污染过程，有利于颗粒物的二次组分的生成。区域北部主要受偏东风影响，而南部呢主要受来自黄淮平原的气流的影响。那么从成因来分析呢，本次重污染过程中，从唐山到北京一